染成记忆释放心穿一幕似是更变或岁月已何俗一路长河心思明月悬执手中情丝织成双楼神是难为自知转折浮生大雪生生难抽出一曲繁华之下那残墙空余句低眉信手谈说尽心中事 啊啦啦